平安北京就市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转个身， 如果感到开心，你就转个圈，转一转，所有精彩马上全出现。 娱乐大转盘，开心不停转。 你拼了，拼了！ 戴志诚是著名相声演员，他善于唱歌，而且表演起来很有朝气。他曾经在天津市曲艺团受到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郭荣启、常宝霆、白全福等名家的悉心培养，后来拜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为师，并于1993年底开始和姜昆合作表演相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和《送你一支歌》《合家欢》等作品，深受观众喜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相声名家姜昆、戴志诚合著的相声《合家欢》。相声《合家欢》说的是有一家人成立了一个家庭文艺演出队，到农村基层各处去演出。通过对这家人表演节目的介绍，展现了全家合家欢乐的情形。在这个段子中啊，姜昆加入了很多包袱，比如地上一个爷爷，天上一个爷爷，还有薛老奶奶的诗朗诵等，使得这个段子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了，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姜昆、戴志诚合著的相声《合家欢》。 好，朋友们啊，大家已经认识了 啊， 这是年轻的演员戴志诚， 是我， 跟我也是老搭档了， 哎，合作7年多了， 对不对？ 嗯。 不，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最近戴志诚他们家呀，全出来了， 不是，你等等吧，什么叫全出来了？立起就没进去， 不是？我说你们家不是最近 啊？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们我上次看见的那学那个演出队出去演出，出去全出去。 这位，你说这一激动不会说话了？ 不是， 是这么回事 啊？ 我跟朋友们介绍介绍，我们家除了我呀，还都是文艺爱好者。 嗯， 这不是新世纪都到了，我们家组织了一个家庭的文艺队，想借着这个大好的时候到底下去，也给朋友们去送点温暖， 对不对？ 送西下乡嘛， 想到农村去演出去， 对， 组织了家庭业余的文艺演出队， 没错。 有前些日子到他们家去 啊， 那时候还没出去呢 啊， 还没出去呢，那个排练， 哎，对，提前准备。 哎呦，排练，我一推门一看见，哎呦，热闹， 那是 东西摆了好些， 没错。 小戴在那儿动员 啊，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分配拿东西 啊。 然后啊，爸爸，您是那个灯光箱子、 啊， 妈妈，您是那个服装筐子、 哦、 啊。哎，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和喝水的缸子啊。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子。这个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 不是你们 什么词汇、啊？ 演小戏穿那破鞋。 你等等 ，啊！ 刚才还有那白菜帮子，怎么回事？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哦，白彩帮子。 哎，对了， 你看他给搁一块儿说了、 啊。他这第一个媳妇啊， 等等，这不像话 啊！ 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啊？ 就是头一个啊， 哪来的头一个？这不就一个啊？ 不是，我就是说 啊、 那天你们不是大家伙都站着，后来他头一个，他出来说话，头一个。 这位什么都不明白，头一个出来说话 啊， 那叫报幕， 报幕，报幕。 您现在叫主持吗？ 对，叫主持。 对、啊， 哎呦，大概从来没干过这活 哦， 紧张 是吗、 哎？往这儿一站 啊， 一看上面挺好的， 啊、是 一看底下这直哆嗦。 哎呦呦，别紧张啊！ 一张嘴就把词儿说错了。 哎，我媳妇儿怎么报的幕？ 我宣布， 啊，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哎 我媳妇儿还饿了呢，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一着急把晚会说成晚饭了， 什么舌头啊？ 自己也懊丧 啊！ 你瞧我干嘛这么紧张？ 别紧张， 我不说了，不说了。哎，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你快点，你快上。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那儿子为大家表演。 你这儿子太好了， 那是。 哎呦，长得是虎头虎脑的， 随我， 二十多岁穿一个开裆裤，你看，溜溜达达就出来了。 我养一傻儿子。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挺凉快的。你看 什么叫凉快啊？别开玩笑，我儿子今年五岁。 我知道、 嗯、 我是说他那成熟劲儿就像二十多岁的。 有这么成熟吗？ 我还纳闷呢、 嗯、 你说这个小戴真有本事啊、嗯、啊，净养一些早熟品种。 什么词汇？什么叫品种啊？ 不是，你看他这个很成熟。 我儿子特别招人喜欢， 哎、小大人是吧、 啊？好玩。 哎，嗯、一往这一站 啊， 哎，一捋胡子就给大家唱上了。 哎哎，错了错了错了，五岁的儿子长不出来胡子。 你儿子不是少儿京剧班的小演员吗？ 对呀、啊， 他一上台他带那毛。 嗨、哎、嗨，什么叫毛啊？那叫髯口。 对，髯口，髯口、嗯，那不就叫胡子吗？ 意思倒差不多。 嗯、哎呦。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少儿京剧啊， 唱得真好， 来一出。 十七年，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李奶奶长胡子了，李奶奶改老生了， 不是这出， 她得唱老生戏。 对对对，她、哎、这么捋的胡子，一缕胡子， 同志们杀敌， 杀奶奶也没胡子， 那哪个奶奶有胡子呀、啊？那个。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我听见他唱了，不是 忘了这个节目还特别的好，为了突出气氛，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对对、哦、你们俩一块儿唱的， 唱的是这出。 哎，你现场再 给我 表演 两句啊。 你妈离了我，我在旁边、 啊、 我也给喊好啊， 喊好， 也鼓掌也喊好，因为你哥唱的就是的、 嗯、 啊，你看那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没有你这么比喻的， 反而唱的好。 哎，爷儿俩唱的都不错。 接下来 啊， 是你爸爸现场为农民兄弟作画的一个节目。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老工人，最爱画画。 对，你爸爸可太好。 那是啊， 今年二十多岁。 哦，不对不对，我爸爸怎么才二十多岁、啊、 我说他那穿的那精神劲儿像二十多岁的。 哦，那像那像、 啊嗯、穿一个西服系一红兜兜。 等会儿等会儿吧，我爸爸整个一垮倒车，穿一身挺漂亮西服，这系一红兜兜， 我看见了吗？我 那是围裙，他不怕把这西服弄脏了，画画时这系了个围裙。 哦，对了，围裙围裙、 嗯， 我还纳闷你兜兜怎么系下边来了，系下边应该是屁帘，在这个、 哎、没有屁帘的事儿，围裙 围裙 啊、 嗯！哎呦，现场画画 画 画的那个好啊， 画的什么呀？ 龙腾虎跃， 这多漂亮啊！ 画了一条龙， 嗯， 画了一只虎， 对， 那龙画的、啊，你儿子在旁边直夸。 哎，我儿子怎么夸的？ 银龙飞舞上天河， 嗯。 区区像只蛇。 哎呀，我爸爸这什么手艺，画的跟长虫似的。 反正那个龙你是画的稍微差一点， 嗯， 但是那个虎画的不错。 哎，我爸爸擅长画老虎。 哎，栩栩如生啊，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你儿子在旁边也夸， 再夸两句。 爷爷画虎真叫妙， 嗯， 挂上他家中不买耗子药。 这更不怎么样，画的是猫啊， 反正照猫画虎，越画越好吧。 反正就是老爷子对大家的这点心意、啊。 对，嗯，接下来

筝，风筝放飞风筝，不长风筝，地上风筝，浮上空中，喜逢凤凰，凤凰飞鸟，吱吱有之。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就您这个舌头，咱就别弄这诗朗诵了。 不让奶奶说了， 人家听不清啊。 那奶奶唱吧。 哎，您能唱吗？ 年轻的时候，唱东北二人转。 哎呦，东北二人转 好听着呢。 是吗？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人家怎么称呼您呢？ 人家管奶奶叫东北。 我东北什么呀？ 梅兰芳。 哎呦呦呦呦！哦，感情东北梅兰芳就是奶奶您的。 我编几句词， 那我就给您来个前奏， 现场唱， 听您的。 哎，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啦哩哒哩哒哒哩哒。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大力的，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 怎么样？ 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大力的， 要说万恶就属法轮功。哎， 你怎么意思？ 奶奶从来不沾边儿啊！ 哎呀，奶奶说粮食生产 翻几番， 那工业捷报 一篇接一篇， 解放军战士 站好班， 人民的公仆 当好官， 学什么要当 好小孩， 咱老百姓个个 乐开花， 东边 开花， 西边 开花， 南边 开花， 北边 开花，开花。你再看奶奶我哟， 奶奶您怎么样？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哈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姜昆、戴志诚合说的相声《合家欢》。在这个段子中啊，戴志诚还一展自己在京剧中的功力，唱了一句《武家坡》中的“一马离了西凉界”，而姜昆最后还唱了一段《东北二人转》中的唱腔，场面十分火爆。下边咱们就接着来欣赏一段由马静博、黄苏民合说的相声小段《道歉》。 该您说了啊。 哎，对，该我表演了。 您表演相声表演的不错呀。 哎，您客气，您客气。 您贵姓啊？ 免贵啊，我姓黄 啊。姓什么？ 姓黄。 姓黄？ 对。 别闹了。 哎，什么叫别闹了？ 我就纳这个闷儿啊。 这纳什么闷儿啊？ 你怎么单姓这黄呢？ 什么叫单姓黄啊？这真是姓黄这茬他不能怨我。 哦，怨我。 对，怨你干嘛呀？ 那你说怨谁呀？那个 他谁也不怨。 那怎么回事？ 当初啊，我爷爷姓黄，后来我爸爸姓黄，现在我就姓黄。这叫父传子授，高曾祖遗留，这还不懂吗？ 哦，是高曾祖遗留。 对， 那你应该姓刘啊。 我姓刘干嘛呀？ 你不刚说的吗？高曾祖遗留。 高曾祖遗留我也不应该姓刘啊。 那你姓什么呀？ 我姓高嘛。还我姓高干嘛呀？我姓黄。 哦，姓黄。 姓黄。 哦，黄先生。 哎呦，您先生。 黄先生贵姓？ 姓赵呀。这可不对啊。 怎么了？ 都黄先生了还问贵姓？你是诚心绕的我，拿我开心是怎么着？不是，你要这样我没法跟你说话了。 哎， 干嘛这是？这么些日子没见，上来你就跟我来这个？ 你这真的假的？ 这多新鲜，有你这样的吗？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这人好诙谐，爱玩笑。 这是玩笑啊！ 您说这么两句，你看您这样，我向您赔礼道歉，行不行？ 哦，那也没必要。 怨我，真的怨我。 哎，别， 你我呀，我是个小孩子，你就拿我当个小孩子，这还不行吗？ 我 人呢？ 要这么说呀，刚才我掉脸也不对了。 哎，别，不， 您呢？别拿我当个大人， 什么？ 我也是个小孩子。 哎，哪能这么说的？我是小孩子。 嗨， 你看。 我比您小。 怎么呢？ 那可不， 我小，我才十五六岁啊。 那我就是十岁的孩子。 你要那么说，那我五岁的孩子。 那我是三岁的孩子。 我两岁的孩子。 我是一岁的孩子。 那我是半岁的孩子。 我连半岁都不够了。 你看， 那我论月吧，我是仨月的孩子。 嗨，那我是俩月的孩子。 我是一个月的孩子。 我是半个月的孩子。 我这半个月也不够了。 你看， 那我论天吧，我是三天的孩子。 我是两天的孩子。 我是一天的孩子。 我是半天的孩子。 那我论钟头吧。 你看， 我是仨钟头的孩子。 那我俩钟头的孩子。 我一个钟头的孩子。 我是半个钟头的孩子。 那我论分，我是三分钟的孩子。 我是二分钟的孩子。 我是一分钟的孩子。 我是半分钟的孩子。 那我论秒吧，我是三秒钟的孩子。 我是两秒钟的孩子。 我是半秒钟的孩子。 我是刚落生的孩子。 我刚落生就回去，我回得去吗？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马静博、黄宗明合书的相声小段道歉。马静博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的侄子，是早年逝去的相声演员马桂元之子，原名马景博，1946年正式从艺后改名马静博。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咱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尼瑞斯的《灰姑娘》。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绽放的玫瑰，神秘的水晶鞋，晶莹剔透的爱情故事让人心醉，许过愿的黑夜，看着流星幻灭，幻想着期盼着第一次约会，我的心美丽又忐忑，可是剩下的甜梦也终会被冬天替代，随它去吧，我不再害怕，凌晨12点的钟声在敲响，不会害怕，没有了光环的我就会孤单，随它去吧，我不再害怕，纯真的美丽就是不需要神秘的水晶鞋，晶莹剔透的爱情故事让人心醉，许过愿的黑夜，看着流星幻灭，幻想着期盼着第一次约会，我的心美丽又忐忑，尝到苦涩，可是再甜的梦我也明白终究会醒的，随他去吧，我不再害怕，凌晨12点的钟声在敲响，不再做梦的我就是这样真实和简单，随他去吧，我不再害怕，纯真的美丽就是不需要 随他去吧，我不再害怕，凌晨